債券的年期是3年，持有人將會每6個月獲發一次與本地通脹掛鈎的利息，息率不會少於 2.5 厘，高過之前提出的2厘。美股最新的情况，道指是报34713点，升148点，标准普尔500指数4430点，跌16点。港股方面，恒生指数收市报21518点，升143点，总成交金额是989亿。恒指夜期4月份报21404点，跌117点，成交7400多张。部分最活躍港股價收市價，騰訊控股374.4升8毫，阿里巴巴95.5跌3蚊，恒生中國企業74.82升1蚊，盈富基金21.72升1.4，美團155.2升1角，友邦保險80.15冇起跌，比亞迪股份239.8升10.8，京東集團226.4跌4，快手63.7跌3毫，中國移動55.35跌1.5。美元對其他貨幣的現價，港元7.842，日元125.84，瑞士法郎0.943，加元1.259，人民幣6.378，英磅對美元1.305，歐元對美元1.079，澳元對美元0.743，新西蘭元對美元0.68。港金報18460元，比上日收市升10元。倫敦金每安士買入價1967.11美元，賣出價1968.98美元。港匯指數95.8，跌0.2。呢一節晚間財經報導完畢。 以市民心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926，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外交20问。 翻到嚟外交二十问知识问答比赛，今次呢条题目不设补答。中国是世界上其中一个最多民族的国家。同樣都是鄰國數量最多的國家，而在多元文化交集之下，逐漸培養了中華民族寬厚待人的民族精神，這種精神亦延續至中國的周邊外交政策之上，所以中國對於鄰近國家一向奉行睦鄰友好的政策。問題就是以下三款政策，哪一款才是中國的睦鄰友好政策呢？听清楚啦 ，A 求同存异，共创未来 ；B 与邻为善，以邻为伴 ；C 大事化小，小事化无。 哇，款款都好似差唔多咁嘅。 哎呀，你等我谂谂先啊。首先系呢个大事化小，小事化无咧。啊，呢个谂法实在太临线啦。 系咯。外交不是请客吃饭，又怎可以一味做顺德人呢？ 那你觉得是求同存异共创未来，定是与邻为善以邻为伴呢？ 这两个太接近了，二选一，难道真的要靠估？ 嗯，好啦，我估 A 求同存异共创未来。 错啊错啊错啊，实在太可惜了。正确答案是 B， 中国一贯奉行与邻为善以邻为伴这个的睦邻友好政策。讲多少少了，近年中国与东盟国家的关系渐入佳境，经济关系自从进入21世纪之后迅速升温，到了现在东盟已经是中国的第一大贸易伙伴了。 外交20问由香港电台外交部驻香港特别行政区特派员公署、香港明天更好基金联合制作。 抗疫就好似一场长途旅程， 面对沿途未知情况，绝对需要有人同你一起解决问题。 精灵一点，抗疫加油站，有医生即场解答你问题。 听众如果有抗疫疑难，欢迎透过健康热线18723111或者 WhatsApp 至96872774留低问题，就有机会等医生即时为你拆解疑难。 逢星期一至五下午一点至三点，精灵一点与你同心抗疫。 我是叶柏强医生。接种新冠疫苗是避免感染后患重症和死亡的最有效方法。全球已有超过1亿个儿童接种了疫苗，我们亦全力为3岁到11岁的小朋友安排打针。香港两款的新冠疫苗都安全有效，就算有哮喘、食物和药物敏感，接种后都没有发生过严重反应。保护你的小朋友，尽快带他们去打针吧。 我是小学生，我都要打针。 由而家至深夜12点，香港电台第一台。 知识领域，网络文化通识。Free as the wind， 广东广西。 唔敢，因为身体有事咧，就再喺屋企用电话讲广东广西。其实我都系有少少意外嘅。寻日本来想唔翻嚟，但系冇办法啦，一定要翻嚟啦。即系如果唔系离开个直播室太耐啦。系，我系邓达志啊。星期四晚广东广西对面咧系我哋老友记吴桂生医生啊。咁今晚我哋一齐咧，系因为 Bruce Willis 啊，荷里活巨星，我哋都好清楚嘅。即係動作片嘅巨星，其實動作片巨星入邊咧，我係幾中意佢嘅，因為其實佢好多電影咧，佢都做到好有感情，即係佢係，即係佢演繹感情戲其實非常之好嘅，好似即係《Pulp Fiction》入邊，佢都做過殺手，但係個殺手咧係對住佢嗰個小女朋友、法國女朋友嘅時候咧，佢話一無，即係佢完全一無是處，成個人係軟曬啊嗰啲啦。呢、這個角色唔容易做，其實佢做得非常非常之好咯。好啦，因為佢最近咧。是个失语症的。咁咧，失语症系乜嘢？我都未搞得清楚。所以今晚咧，阿 Sam 吴桂生医生就好啦，喺度咧同我哋一起可以分享一下，话俾我哋听失语症系乜嘢，同埋佢嘅成因啊，同埋各方面嘅嘢。好啊 ，Sam。 好，系大家好，就好耐冇见啦。咁啊，你头先讲嗰样嘢，我好同意。我喺Bruce Willis 啊，咁俾我嘅感觉真系佢。除咗系冇打，即系冇打嘅，即系一个动作片之外咧，其实佢好多，其实佢好多一啲表 铁汉柔情啊， 好多情感表达嘅戏噶 ，Fifth Element 都系咯，一样系咁， 系啦，好多情感嘅表达，而佢又真系掌握得到， 呢个做得好好啊，你觉得啊，一个男人应该系咁嘅，即系佢个，即系佢个系啦，佢啲感情系应该系咁嘅，有时有啲电影系过分 cliché， 但系佢就唔系，佢反而恰到好处吓。 咁你今次系啦，今次我都好突然，因为即系嗰次听新闻就啊，忽然间话个屋企人。就有个咁嘅宣布，就系话，佢失语症啦 ，aphasia， 即系跟住就唔可以再拍戏啦，唔可以再继续个演艺事业啦，咁样。咁、其实佢都屋企人都冇再讲其他嘢，即系话，点解会有失语症啊？究竟系都跟住会系做啲乜嘢？其实就冇再讲。 我首先想问你，失语症嘅表现系点嘅先？ 系啦， 当你即系。即係突然間失語症出現嘅話，你跟住即係你嗰、那個同你正常嗰、那個即係嗰個運作啊，身體嘅運作各方面係、有乜嘢嘢可以係偏離咗啦，已經開始係唔再一樣咧。 其實失語啦，你就淨係針對語呢樣嘢得噶啦，即係講説話 language。嗱，我而家想表達啲嘢，喂，鄧大志好耐冇見啦，咁嗱，我而家試下，鄧堅咁嗱。这个是我表达不到沟通不到。我刚才讲了。 但个脑是清醒的。 个脑醒的你是他不是晕了。不过呢他就表达不到出来。但是其实。 但用文字呢调回用手去写呢 是 不是说写得到他的脑想的东西呢定是其实都不是的呢 要看两件事了。即是现在要看究竟他那个语言的表达呢究竟是那个问题出在哪里。即是现在那个 facial, 个语言你当他失语即是他。语言的处理那里出了缺陷了在脑里大脑里面。 咁有兩個位置嘅。 問多呢樣嘢先。 係。 Aphasia 咧，呢個字係點樣嚟？係點樣構成嘅？拉丁啊，定係希臘定係咩咧？係。 所有啲醫學詞匯咧，其實都我哋都跟好多啲拉丁文走出嚟噶啦。A 即係冇啦。 冇啦，係。 Aphasia 即係。是一些关于讲说话的东西即是说没了讲说话的那个现象了没了讲那我们就译做叫做没了讲说话的能力了这样了。那你要想我们讲说话呢其实我们很自然啦我们现在讲说话倾偈那你做电台你经常都很多节目一路讲的很自然的。但是呢原来呢讲说话在脑里面呢是分了两部分的。第一呢就是一个叫做理解区域 ,comprehension。即是你怎样理解到別人哋讲的嘢啦，然之后在自己的脑里面在记忆系统啊，在影像系统啊那度咧，就攞很多资料出嚟做一些处理咧 ，compose 翻嗰个 language 出嚟，即系合成翻一个语言咁嘅嘢出嚟吓。咁呢一个咧就系、是、喺嗰个第一个区域，就我哋英文叫 Wernicke area， 就喺耳仔后边对上少少嗰个位置嘅，喺左脑嘅吓。咁、但系你处理咗，你理解咗啲嘢吓，即系人哋讲俾你听嘅，你理解咗啦。又或者你喺你自己嘅记忆系统里边攞存取咗好多嘢出嚟，做咗啲合成啊、分析之后，你都要理解翻佢噶嘛？你要组织成一个语言咁样去组织翻晒出嚟。咁嗰个区域负责组织嘅，就系、是、处理做呢啲嘢啦。咁如果你呢个地方出错咧，你就会理解唔到啲嘢，你会表达出嚟啲嘢乱晒龙啊！其实我头先表达嗰种，即系头先示范嘅就其中一种现象。咁如果有啲人咧，佢噏完一轮啊，你完全唔知噏咩嘅，即系冇啦，可能完全唔拉更嘅嘢嚟嘅，佢噏咗一堆字嚟嘅，咁然之后你完全唔理解嘅。呢、这个就系头先我讲呢个 Wernicke area 喺耳仔后边左边左脑耳仔后边嗰个位置出事，咁就出现呢种情况。 即系嗰个出事咧，系真系系 损坏 physical嘅， 系啦， 即系嗰个唔系心理嚟嘅，系生理嘅损坏嚟嘅，系影响到 直头系啲脑神经细胞喺嗰个区域咧，就真系受伤或者死咗，做唔到呢个工作，系真系physical 嘅，系一啲身体出现咗问题，系个大脑个结构真系有啲细胞死咗，做唔到呢个角色。咁但系头先我又另一种现象，另一种情况就我理解得到嘅。不过咧，好似我头先表达即系示范咁样，我理解得到嘅。我想表达一样嘢咧，就系话我啊邓大志，我今日同一齐做一个广东广西嘅节目咁，我哋系想表达呢样嘢，不过我表达唔到出嚟。咁原来咧，我哋睇。虽然好似讲说话好似好自然咁，除咗理解去组织一啲语言之外咧，我哋仲要有一个区域叫 Boca， 就喺翻耳仔前面云睛附近嗰个位咧，喺嗰个位嘅系又系左脑。咁咧就你所有组织好嘅嘢咧，你要将嗰啲信号咧，再由嗰度做一个最终嘅处理决定，你去喺边啲肌肉啊，点样去讲出嚟嘅，嗰个叫做一个表达区，即系话前面讲头先最初讲个叫做。理解区分析，理解同分析，前面仲有一个表达区。如果你表达区出事咧，就好似我头先咁啊，你表达唔到。就算你理解处理好晒啲语言啊，你想处理好一个信息，你想讲都表达唔到。 即系唔理佢表达区，定系另外一个 理解区。 理解区，佢两个区是但一个区 出事。 即系如果系出事 physical 嘅，打就系打亲啊、冚亲啊定点咧？ 系啦， 咁咧都会影响到你失语噶啦。 系啦， 如果两边都出事嘅，更加严重。 咁就好惨啦。系啊，咁就连即系你系可能乱噏一堆嘢都噏唔到啊！你根本都可能就真系止牙嘅啫，就讲唔到嘢出嚟。 系 吓，咁所以其实我哋。咁我哋成日都会讲啦，即係有时候即係你朝头早起床能够起身去到厕所刷到牙呢，其实都要感恩。其实间接都系一样嘢，即係你能够讲到说话呢，其实喺你个脑里面呢做咗好多嘢嘅。整个程序呢，个大脑呢一个咁复杂嘅系统呢，其实喺度帮緊你处理呢啲嘢。 我完全感受到呢样嘢，即係讲起即係唔系话失语啦，系。都是一个好伤感的一个记忆嚟嘅。 系 咁因为系我三家姐，因为我三家姐佢因为喺英国啦，咁即系英国咧就好大嘅问题咧，就系、是家庭医生咧 係主宰咗你跟，即係你個，如果你有病有重病嘅話咧，佢哋好多時咧，家庭醫生個經歷係比較淺嘅，佢哋係冇能力去，好多時佢哋係質即係判斷錯誤，即係你個病情，咁、而係咧令到你延誤咗你個醫個治療咧，咁就好慘嘅。咁直至咧係近呢幾年咧，佢哋淨係俾人告啊，告律同埋打官司咧，咁、終於咧就係、民眾贏咗嘅，係、啦，即係你可以曉個家庭醫生去揾專科去睇啊，咁咧，即係我家姐就係喺一個咁嘅 case， 英國咁嘅治療嘅一個失誤咧，而係即係害咗佢咯，因為佢係以為自己個胃唔舒服去睇個家庭醫生當係胃潰瘍，係睇到幾年之後都係話佢胃潰瘍，到知道嘅時候咧已經太遲啦，已經擴散咗咧就係、胃癌。咁即係我趕到去即係幾年啦，佢都揮咗幾年嘅，揮咗幾年，但係走得好年輕啦，都係四十歲之前。咁咧就飛到英國去探佢啦。咁佢已經佢同我講完電話就話，我覺得我就越嚟越差啦，你有時間你過嚟探下我啦。我同佢特別 close 嘅。咁咧當我放好曬香港，你整好曬嚟幾日之後，我飛過去咧，又去到先知道咧，當時佢打完個電話俾我咧，佢已經 coma 啦。咁 coma 咧，咁我姐夫就話佢 coma 緊，但係我覺得佢係知道嘢嘅， 佢係聽到嘢 coma 嘅。但係我覺得即係、我覺得我哋一路同佢講話，你嚟緊，你嚟緊。佢係等緊你啫，其實係。咁果然咧，即係嗰日咧，我喺醫院就陪住我三家姐啦。嗰晚冇翻去啦。咁佢嘅 sister in law 啦，咁即係我姐夫英國人嚟嘅。咁先生好好啊，見到佢情況咁咧，佢係即係留薪停留職停薪咧，就去幫咗佢半年嘅。咁咧就係啦。咁咧就照即係日，即係我姐夫日頭喺度睇醫院睇住佢。咁我個即係佢個 sister in law 咧就。日頭湊住我兩個 niece， 咁然後夜晚黑咧佢就去醫院，咁好好啦。咁但係我咧就 jet 啦，得好緊要喺醫院，咁啊兩個人，咁佢又幫佢又按摩啊，又成啊，咁即係用啲精神。然後我咧就睇住佢，直至到咧係第二朝咧，當我姐夫未到，但係佢先啦走咗之後咧，突然間我家姐係我幫佢抹面啊，抹面咧，然後佢眼皮喐，睇到佢眼皮喐，然後佢睜大對眼，但係咧。即係呢個動作，頭先話齋咧，呢個動作係講我哋平時幾多分之一秒做咗嘅嘢嚟嘅。我係成個過程係睇住佢，係用咗好長嘅時間，睜得大對眼，但係我係成對眼係眼靶嚟嘅，佢用咗好多力個眼個眼球落翻嚟，然後再用咗好多力咧，係將嗰個瞳孔係聚精 聚焦 望到我。佢就想講嘢啦，但係已經冇力啦，即係佢係想講嘢講想講到咧，係成個人係。震到係彈起嘅，咁跟住斷氣咯。所以我成個情況喺我前面見到咧，咁我 ever since 咧，我覺得好似頭先你話齋，每個朝頭早起身，你擘得大對眼，起身去廁所飲杯水啊，定點咧？原來呢個動作咧 唔簡單， 你唔好以為係你係理所當 然 嘅，又係因為係隨手可得，唔係㗎，原來係即係上天賜予嘅一個好大嘅恩典嚟嘅咯，係。 咁你要諗下，你諗可以諗下咧，就係、如果而家 Bruce Willis 屋企人就係睇住佢不斷，可能係佢冇透露詳情啦，但係佢可能係講嘢表達唔到，又或者講到一塌糊塗，咁講唔到製造做唔到啲語言出嚟。咁其實嗰個患者本身即係、Bruce Willis 本身，又或者佢屋企人咧，其實都係一個生活一個好慘嘅境況裏面嘅。咁所以啲人問點解佢屋企人唔會唔講多啲少少佢嘅情況嘅，就可以理解嘅。當屋企人知道曬佢即係面對住咁嘅困難嘅時候咧，佢哋未必會想講 噶啦。咁 呢個我基本上你可以估到係應該係 irreversible， 即係不可逆轉嘅啦。佢而家嘅情況咁樣咯嚇。 即係呢個情況咧，其實多唔多發生嘅失語症？ 你如果你話喺急性嘅病人裏邊咧，就通常係啲中風 係。 脑炎，或者交通意外啦，交通意外撞到个脑而撞到，影响咗我哋头先讲嗰两个区域。 系 嗰两个区域咧，大约好似五毫子咁阔嘅啫。咁就喺分别喺耳仔上高前后 左 边， 左 边嘅脑 就耳仔嘅前边上高， 系有左边前面近云浆或者耳仔后边。 咁右边就喺耳仔后边， 都系 两边都有嘅。 系都全部喺左边嘅，全部喺左边。 全部喺左边，唔系。 如果你系右手嘅人咧，全部喺左边嘅。系吓、啊，一般都系咁。 但如果左手嘅人咧， 调翻转嘅，好多都调翻转嘅，咁、okay. 咯吓。咁、啊、交通意外啦，咁呢啲大约系十个里，十个失语症有四个系呢啲情况。 系。 咁但系另外嗰六个咧，就多数咧就反而系啲慢性嘅嘢啦。 哦。 譬如系啲肿瘤啊，慢慢引发嘅，又或者我哋好常见嘅，喺我嗰度嘅病人咧，我经常见到就系老人痴呆、脑退化。嗰啲病人， 我係即係當然，即係有啲即係有啲親友啦，即係中風之後有呢個情況啦，講嘢兩啦，咁樣。但係咧，我係即係可能係老人痴呆，咁就我有一個親戚啦，咁但係佢當時咧年紀好大嘅啦，九十幾歲啦，即係係啦，九十幾歲啦，做幾年，咁佢一路都好精靈嘅人嚟嘅，一路都好精靈。咁佢仲係嗰種咧，哇！啲人話即係佢咁上下年紀，唔好食糖啊，唔好剩咁啦。但係佢唔係嘅，佢成日放啲零食喺床頭嘅，臨瞓覺都係兩粒糖啊啲嚟嘅。但係好好嘅，即係個身體好好啊，對我即係記憶力又好好啊。講翻我哋即係佢同我爸爸佢哋後生嘅嗰啲嘢啊，咁咧真係一個好好慈祥嘅長者嚟嘅，我哋好 respect 佢嘅。咁竟然係有一日佢起身就起身去廁所，突然佢企喺度，佢唔記得咗自己咪做乜嘢。 Yeah. 咁就開始啦，咁又跟住咧就幾個月之後咧，咁啊就送佢入去即係啲長者嘅中心啦，啲屋企人湊唔到佢，一試嗰次出到門口揾唔到佢，咁然後我都跟住都即係冇跟進到啦，唔知佢情況點，咁直至到咧有一次我去探一個同學，當個同學咧就當時身體有事就喺醫院，竟然喺對面牀佢，即係佢係雙人房啊。一拉开个帘，原来我亲戚喺对面，咁咧就即系佢太太就话俾佢听啊，撞到我啊，咁啊即系啱撞啱啦，咁样佢好想同我讲嘢，就系啰啰啰啰讲唔到，系啦，就咁然后即系唔系好长嘅时间咧，咁佢就唔喺度啦，差唔多。 所以你都睇到，其实好多老人脑退化嘅朋友咧，就系、是、佢都会有一种咁嘅现象，就系、是、失去咗表达语言嗰种能力啦。 好，咁我哋而家嚟只歌先吓，咁咧就当然啦，最正路嘅歌咧，有关呢个失语症咧，就系《Sound of Silence》Simon and Garfunkel。 Hello, darkness, my old friend. I've come to talk with you again because a vision softly creeping left its seeds while I was sleeping.And the vision that was planted in my brain still remains within the sound of silence. In restless dreams I walked alone, narrow streets of cobblestone, neath the halo of a street lampI turned my collar to the cold and damp when my eyes were stabbed by the flash of a neon light that split the night and touched the sound of silence. And in the naked light I saw 10,000 people, maybe morePeople talking without speaking, people hearing without listening, people writing songs that voices never share. No one did disturb the sound of silence. Fool said I, you do not knowSilence like a cancer grows. Hear my words that I might teach you. Take my arms that I might reach you. But my words, like silent raindrops, fell. Echoing the wells of silenceThe people bowed and prayed to the neon god they knew.

并提供手语即时传译。香港电台为你提供最新最准确的抗疫资讯，与全港市民同心打好这场抗疫战。港台电视三十二。 由而家至深夜十二点，香港电台第一台。 十一点钟新闻之后又翻翻嚟，我哋星期四晚广东嘅西，先嚟一只咧，唔系好长嘅，但邓丽君嘅经典之一《独上西楼》啊，因为系一开始就无言独上西楼，咁就系因为咁简单嘅歌。好，阿 Sam， 我哋继续讲呢个失语症是什么啦，由 Bruce Willis 开始讲，系啦。 喂，头先咧你提到一样嘢咧，你嗰个亲戚啦，咁佢就系忽然间。就好似进入，即系头头好精灵嘅，但系 一路都精灵啊，过到 即系进入咗一个好似退化咁嘅状态咁样，跟住咧就去到系好似言语都系表达唔到啦，话记忆又差啦。 佢言语表达唔到，我系喺医院见到佢先至知道咯。吓， 喂，其实你头先提咗一样嘢，我都想喺呢度即系带出啊，大家即系收音机旁边嘅听众咧，都好值得呢、這个即系。我觉得呢个建议咧，大家要好好记住。你头先提咗一样嘢嘅。佢好中意食糖， 系 好已经好老啦。佢好精灵，好中意食糖，系咪？ 系 嗱，呢、這个亦都系我哋而家啲研究咧。嗱，我哋头先都讲啦，失语症咧同脑退化好大关系嘅。咁啊，即系失去语言嘅能力。咁脑退化，我哋成日觉得咧就只系失去记忆嘅啫。咁但系原来咧，其实整体嘅脑嘅功能都系差噶啦。咁同埋你呢啲话突然间出现咧，亦都系 is 好，我哋英文叫 not uncommon 啊，即系。 都唔係話罕有嘅，即係經常見到嘅，即係好精靈好精靈。但忽然間某一日少少個病痛之後咧，就開始嘣一聲就跌曬落嚟嘅成個整體嘅功能。嗱頭先好關鍵嘅食甜嘢，嗱我哋嘅大腦咧就得個三磅嘅啫。我哋一个成年人咧就百五至二百磅啦，我俾你，咁我个脑咧得个三磅， 即系你高，即系你过啲肥瘦，你得三磅， 大约系三磅至四磅系咁多噶啦，吓，即系当系咁多啊，两个 percent 嘅体重。但系佢用紧几多嘅 energy 咧，即系个能量咧，我哋身体佢嘅能量咧25%由佢用晒嘅。你可以想住啦， 身体的能量嗱，佢即系占 2% 嘅重量， 2% 嘅体积， 就用咗25% 嘅能量。 O K， 吓好犀利嘅。咁而佢好依赖嘅咧，我哋一般人咧个大脑去用咧，好依赖葡萄糖嘅， 哦， 即系糖啦。 但系又经常叫我哋唔好食糖喎，嚟而家即系现代嘅科学啊。 咁样讲落去先，咁但系系啊，真系唔好食咁多。点解咧？而家嗱，老人脑退化嘅朋友咧，佢自动会想食糖嘅。你观察下身边，如果开始个脑退化嘅朋友咧，个个都系嘅。佢越嚴重嗰陣咧，佢就越想食糖嘅。佢有啲咧就真係成日都揾甜嘢食嘅，成嚿蛋糕咁食嘅，成個雪糕就要買嚟食。佢、你俾佢揀去超級市場一齊揀嘢食咧，佢就揀最甜嗰啲。佢食好多甜嘢嘅可以。 啲甜我自細都係。 O K， 嗱你要小心啦。 唔係，我反而而家咧近 開始 近年咧，我係突然之間係好偶然嘅機會咧，好偶然，因為我牙唔舒服。 係。 咁樣牙唔舒服咧，我就喺意大利。咁啊，同阿 Bruce 傾開啦，咁佢話：咁你呢排有啲咩問題啊？我覺得我隻牙發炎啊，想剝牙，我係諗住翻嚟。咁咧佢話：哦，咁你要食少啲甜嘢啦，因為咧，即係你可能係因為我發覺我嘅口腔係乾咗嘅，夜晚突然間扎扎聲啊，冇水嘅，點解嚇一跳啦？係咪？咁啊，即係問佢咯，喺羅馬當時問佢嘅時候，咁啊，竟然咧隨後嗰十幾日喺我喺意大利啊，我係將所有麵包。甜品 pasta 我 cut 埋啊！ 哦， 即系你谂下，我喺意大利竟然可以将呢啲 cut， 然后跟住就翻嚟香港就整咗啲牙啦。但系咧系讲紧，即系呢个成个时间咧，大约三个星期啦，加埋翻嚟香港之后嘅时间啦，直至到我剥咗只牙。 嗱、我好想收音机旁边嘅朋友咧，要学下你嗰种决心对糖。 我真系好犀利，我喺意大利，你谂下。日本容易啲啦，系咪啊？唔食寿司啫，唔好食饭咪得，食即系呢个sashimi。我系条腰，即时冇咗3-4寸、其他地方唔使讲啦，净系条腰都冇咗3-4寸吓。 嗱、因为我哋个脑需要葡萄糖， 我哋食得更加少咯，系。 咁我哋因为我哋个脑咧需要葡萄糖，所以咧啲老人家咧其实自动嘅，当你个脑开始有啲退化，个能力有啲退步嘅时候咧。你会想个脑自己会想点咧？个脑就想吸攞多啲葡萄糖，即系我已经唔系好掂啦，你俾翻多啲糖我啦，等我的功能可以撑翻起啦咁。所以佢哋自然嘅，个个都会想食多啲糖嘅，而亦都系呢一样嘢咧，喺一啲脑退化嘅研究里面咧，正正就系发现咗咧，食得太多糖咧，或者系年轻嘅时候啦，未必一定有糖尿病咁严重出现嘅，你可能冇糖尿，但系你经常用好。多的糖咧，喺啲血液里边个糖分经常都你知饮一啲甜嘢啊，或者食一啲好甜嘅嘢嘅时候咧，个血里边咧个糖系会升高得好快嘅，然之后再由胰岛素去调整翻去一个叫做正常水平咁嘅，即系每一次咧都会弹上去嘅，英文叫 spike， 即系 刺激佢， 系啊，飞咗上去嘅个血糖个水平， 嗯， 咁而个脑又好敏感啦，你每一次咁样成日咁飞上嚟，喂唔掂噶，佢话我你。我要嘅血糖唔要你咁高喎，你咁高我唔识处理喎，咁啊，咁佢又点做咧？佢就令到嗰啲血糖入去个细胞嗰种敏感度，即系胰岛素嗰种敏感度咧，降低咗佢，减少佢嘅敏感。嗱，恶性循环出现啦。我个脑细胞咧原本咧就好容易吸收糖嘅，但系因为你成日太多啦，咁我就整一个屏风先，咁啊用减少呢种。胰岛素咧，我唔系咁敏感噶啦，我唔会俾胰岛素咁容易做嘢。咁我另整个屏风，等啲糖唔好咁易入。咁但系你个脑又需要适当个糖。当你个糖分跌翻落嚟嘅时候咧，因为你整咗咁嘅屏风咧，又唔得，个脑又会觉得喂，我要多啲糖啦。咁又要刺激你又食多啲糖。久而久之个恶性循环咧，你就越嚟越中意食糖，越嚟越中意食多啲糖咧，佢就越整个屏风就越厚，又保障佢自己，等佢唔好。 在你高的时候呢就刺激得它太犀利或者伤害到它。啊、年纪大了问题就来了。我哋个脑嘅细胞咧，唔可以一定要希望又要多啲糖，但系我哋攞胰岛素攞糖嗰个能力咧，因为整得太多呢啲咁嘅屏障喺度咧，就越嚟越低啦。咁我哋嘅脑细胞就开始出事啦，即系 function 唔到啦，即系唔能够做到个功能正常嘅功能啦。咁好简单嘅啫，即系个脑细胞开始唔系好够个功能嘅时候，咪应该系俾多啲能量佢噶，照嘅又再扯多啲糖咯，咁样。不过你是逆转不到个脑细胞的功能一路咁样退化噶啦，虽然你不断俾多啲糖落去吸收啲糖，但系对脑细胞一路 你越俾糖佢越麻烦啦，反而就系、是、 咁。其实而家现代嘅学说啦，即系现代医疗方面嘅发现咧，啲研究都唔系一个学说啦，直头研究嘅结果就正正话俾我哋听咧，我哋由年轻嘅时候已经要开始咧。当然唔好食咁多糖，系避免糖尿病。但系更加紧要嘅就避免糖尿前期，即系你未必正式系糖尿病，但系我哋叫前糖尿病，即系当你个血糖有六，平时啊系六至七中间啊咁样吓，即系咁咧，其实都唔系一个太理想嘅区域噶啦。正常我哋希望喺六之下嘅。咁如果你能够喺年轻嘅时候咧，都管即系要小心自己，唔好成日食咁多甜嘢。咁你咧患上脑退化嘅机会咧就会细好多吓，咁、啊、其实同我哋观察到嘅现象完全吻合噶。喺过去嗰几十年咧，因为我哋脑退化系多咗嘅，脑、退化症系多咗，亦都年轻化。 多甜嘢食咗。 对啦，喺过去嗰几十年咧，我哋讲咩啊？八零年代开始有一位科学家叫 Ansel Keys， 咁佢就话：，诶，我哋唔好食咁多肉，唔好食咁多要减脂肪，要一日多餐，要食多啲乜嘢啊？碳水化合物。 哇！就衰咗咯，就 系啦。其实 因为佢觉得嗰系最重要噶嘛， 嗰、那个学说系错咗。 佢嗰个金字塔噶嘛，最低系最多碳水化合物啊嘛。咁就已经闻啦。咁同埋即系加上咧汽水呢样嘢咧，其实喺中国人嘅社会，我谂都系六十年代之后先至 系啊，六七十年代 香港六七十年代之后先多嘅啫嘛。 系啊， 都之前冇噶，即系你唔使讲其他嘢，你净系饮汽水啦，已经系害咗好多代人噶啦，已经。 汽水直黐 肥 啊！一个 即系美国人黐肥得好紧要咧，就汽水都开始 系。咁我谂如果听紧我哋倾，听紧我哋倾偈嘅朋友咧，就如果今晚可以带一个信息记住咧，就系、是、话真系要减少一啲碳水化合物嘅吸收。 你要讲正，你唔好讲碳水化合物啦， 糖、 粥粉、面饭、糖 系啊系啊，咁样清楚啲啊。 系啊， 系啦、啊，粥粉、面饭啊呢类咁嘅嘢，同埋头先啊。William 提到啊，汽水啊，好甜嘅嘢啊， 系啊， 好甜嘅饮品啊，咁样啦，吓，真系要小心一啲呢啲咁嘅情况吓。 咁好啦，咁咧即系头先我话我哋讲咗我哋呢啲咁嘅情况啦。咁即系你要讲翻嗱，即系呢两个 area 即系受损啦吓，受损即系你咁啊 ，Bruce Willis 嘅情况，佢点解会咁咧？即系佢实都系年轻，即系佢唔系话好年轻，六啊几岁啦，咁但系都仲系尤其喺。即係荷里活，即係如果出名嘅明星，好多都係而家個都過六啊幾歲咁樣出名嗰啲。咁即係照計嚟講，佢唔係話特別年紀大嘅，點解佢會出現呢個問題咧？ 佢屋企人就冇提啦，但係我估嘅就係一個純粹真係個人去估。其實佢係早年係拍好多啲動作片嘅， 係啦。 而你諗下早年嘅動作片咧，就唔會用好多我哋叫做 graphic 或者嗰啲叫做 電 腦特技啦。咁好多嘢都係自己埋身嘅。你有某啲动作可能会借助一啲替身，但系好多嘢又要影到佢自己。其实好动作片相对咧，以前嘅动作片咧，嗰、那个主角咧系真系好多动作，佢系要投入嘅。咁而你睇得到有好多动作系一个镜头过嘅，佢系好高咁跌落嚟嘅。就算你中间做咗好多嘢，慢慢拍咧，其实都有好多嘅损伤嘅。其实我哋嘅脑，我哋嘅头咧，有时候我哋撞亲咧，佢唔系真系即刻。有一个症状走出嚟嘅，佢可以系你，因为个脑咧其实系一嚿豆腐咁嘅，你撞咗佢之后咧，佢可以个变化咧可以系慢慢发生嘅。你即时就算你用好先进电脑扫描啊，就算今天都系你撞亲个脑，电脑扫描磁力共振好先进嘅技术打埋显影，有时候咧都未必睇到佢有啲咩伤害。但系我自己亲身见好多嘅病人咧，日子过去啦。咁就慢慢開始有一啲症狀走出嚟，咁我估咧，我估就係純粹個人估咧，就 其实同佢早年咧拍咁多嘅动作片咧，多多少少个头部有受伤，影响咗个脑部，佢里边有啲嘅细胞亦都系因为咁嘅情况咧，慢慢 死咗， 出现咗问题啦，咁样咁就带咗而家个情况出嚟。咁当然呢个真系估啦，不过系系 运动员好多都有呢个情况噶嘛。我哋先我哋讲拳王阿里都系呢个情况噶嘛，系。 哇，你谂下以前嘅拳系点啊？以前最初阿里嗰个年代系冇规矩嘅，打拳 系 即系打边路都得嘅，除咗后边啫吓。你打即系除咗啦，我哋叫后脑呢个位啫。其实打咩地方都得嘅，就咁一拳拳缝落去。咁咁、你可以谂得到佢当时即系佢个脑可以系点咯？咁你睇见佢哇，好啲好，仲好清醒，哇，仲可以点点点啊！打完仲好似好 sharp 嗰个人咁，即系 跟住就慢慢就， 但其实个脑里面 好快就已经退啦，退化得好紧要。 所以喺美国咧，有一位都好出名讲我哋大脑健康嘅科学家，即系医生啦吓。咁佢好成功嘅呢个医生，咁佢其中一个佢提到保护个脑啊嘅建议咧，其中一项咧。就是这样东西，就是说踩单车唔该戴个头盔，平时唔该避免一些运动是有机会很急速地撞你个头的。其实即使今天你打拳其实很多时候都打个头的。咁你话我哋香港有位拳击好手曹星如咁样，你话我即是我会唔会担心，即系佢将来个脑会唔会出问题咧？其实真系担心。即系如果我从一个脑神经心理学家嘅角度去睇，咁另外就系我哋平时玩啊，或者做一啲咩嘅运动嘅时候咧，真系要好好保护个脑，唔好俾佢成日咧有啲咩嘅撞击。因为好多嘅呢啲撞击咧，真系唔系即刻出现嘅啲问题。即刻出面嗰啲系好急性嘅嘢，你可能好快睇到开始作呕啦，脑里面出血啦，你可能好快识得搵睇医生。但系呢啲可能系五年十年之后发生嘅。咁喺美国其实我记忆里面 American football 咧，正正就系、 是、哦，好犀利，撞得好紧要嘅，其实系 喺早年曾经亦都牵涉过一个好大嘅诉讼啦，即系争拗，就系话究竟嗰个脑里面出现问题系咪因为嗰个运动咧？咁我记得当时有一套戏将呢个故事拍咗落嚟，就系、是、有一位律师去为呢件事去发声。最后搜集咗好多证据，确认咗其实系有关系嘅咁样。 好，嚟到呢度咧，我哋又停一停啦。十一点半新闻之前，我哋再嚟一只歌咧，咁系一只老歌嚟噶啦 ，Kansas 嘅 Dust is in the Wind， 即系好似我哋人体咧，其实都系系啦尘一样嘅啫， 好渺小， 好渺小嘅。有啲咁啊，好即系一唔小心咧，有啲事咧就会攻击到我哋身体好重要嘅伤害。好。 I close my eyes only for a moment, and the moment's gone. All my dreams pass before my eyes in curiosity. Dust in the wind, all they are is dust in the wind.Same old song, just a drop of water in an endless sea. All we do crumbles to the ground, though we refuse to see. Dust in the wind, all we are is dust in the wind. 电台新闻报道。 午夜十一点半，香港电台由胡正思报道新闻。政府宣布下星期四起逐步放宽社交距离措施，食肆恢复晚市堂食，营业时间至到夜晚十点，最多四人一台。另外，美容院、戏院、主题公园、康文署部分场所等都可以重开，但有人数限制，亦都要遵守防疫措施。限聚令放宽至四人，亦都解除禁止两户以上的跨家庭聚会。行政长官林郑月娥说，放宽措施之后，市民增加社交往来或者会带来传播风险，但是强调政府没有硬指标去决定收紧措施，要视乎疫情的趋势。有飲食業界人士說，不少食肆下星期四的晚市堂食預訂情況理想，但由於仍然有營業限制，預計生意額只是有往時的大約六成。香港戲院商會同樣歡迎放寬措施，但就不滿入座率只得一半的安排。食物及衛生局局長陳肇始以視像形式和二十多名來自各醫療專業團體、醫學組織和醫療機構的醫療衛生界代表舉行會議，呼籲私營醫療界別繼續攜手抗疫，協助治療新冠患者，並為學校分階段恢復面授課堂做好準備，以應對確診數字在恢復面授課堂之後可能出現的反彈。陳肇始說，近期疫情暫為回穩，但不能夠放鬆，中小學和幼稚園會在復活節之後分階段恢復面授課堂，但預計措施有風險，亦都不排除確診個案數字在復活節假期之後可能會反彈，希望醫療衛生界，特別是在私人市場執業的中西醫同業，屆時可以協助治療新冠患者。与会的医疗卫生界代表都承诺会积极鼓励旗下的医疗专业人员协助治疗新冠患者。本港新增1043宗新冠病毒阳性个案，再呈报多54宗死亡个案。第五波疫情累计有118万几宗个案，8789人死亡。卫生防护中心说，早前一宗南非输入个案证实带有 Omicron BA.5 变形病毒株，24岁男患者在检疫期间确诊，目前已经康复，仍然在酒店隔离，同层的住客会加强检测，同一航班亦都未见有大量个案。新加坡财政部长王循财被正式推选为执政人民行动党第四代团队新领导人。总理李显龙发表声明表示，王循财获得压倒性支持，相信王循财和他的团队将会继续为新加坡和新加坡人民尽心竭力。王循财在社交媒体说，过去两年在对抗新冠疫情的战斗中，第四代领导团队的凝聚力得以巩固，自己引领新加坡安全度过这一场危机和走向未来的决心亦都得以加强，他将会和团队继续全心全意服务人民，努力赢得信任和支持。财经消息，道琼斯指数报34689点，升124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4431点，跌15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报7.843，日元125.96，瑞士法郎0.942，加元1.262，人民币6.379，英镑对美元1.306，欧元对美元1.08。澳元兑美元0.741，新西兰元兑美元0.678。伦敦金每安士买入价1964.76美元，卖出1965.48美元。天气方面，本港地区天气预测大致天晴，最低气温大约22度，日间炎热同埋干燥，最高气温大约28度，吹和缓东风。风势渐转清劲，展望随后几日云量增多，周末期间风势颇大。而家气温系25度，相对湿度68%。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抗疫就好似一场长途旅程， 面对沿途未知情况，绝对需要有人同你一起解决问题。 精灵一点，抗疫加油站，有医生即场解答你问题。 听众如果有抗疫疑难，欢迎透过健康热线1872311或者 WhatsApp 至96872774留低问题，就有机会等医生即时为你拆解疑难。 逢星期一至五下午1点至3点，精灵一点与你同心抗疫。 国安法事件簿， 今集嘉宾 律政司司长郑若骅。 咁喺国安法里边咧，第46条咧，就系如果当嗰个公平审讯嘅程序系受到影响嘅时期咧，嗰个案件咧就可以唔用陪审团，佢换咗3个法官去审。咁所以达至公平审讯呢个目的咧，系完全可以按住咁嘅程序咧系做嘅。 星期六晚上9点，国安法事件簿，香港电台第一台。 一分钟阅读，主持米哈。制作周伟业。 我对于哗众取宠的书名都有反射神经式的否定，尤其是那些有违常识和一般价值判断的题目。奥斯丁克隆的《点子都是偷来的》就是一个例子。我们会问，创意怎可能是偷来的呢？好的点子不应该是独一无二的吗？於是我決定要看一看這本書究竟什麼葫蘆賣什麼藥。 作者克隆既是作家又是畫家，而他在書中第一版寫下的引文正正是畢加索的名句，藝術即是偷竊。 是的，畢加索都講過這種譁眾取寵的說話，而我的推斷只有兩個：一，畢加索都是一名偷竊者；二，藝術的確是某個程度上的偷竊。然而当我们细读这本书，就会明白所谓艺术即是偷窃，是认清创作不是凭空而来，而是经过观察、参考、反思而来的成果。 作者这样写，如果用艺术家的眼光看世界，每个艺术家都会被问到这些想法是怎样得出来的。当你看到这个世界，就不会再担心什么是好、什么是坏，只有值得偷学和不值得偷学的东西。优秀的艺术家知道，凡事皆非凭空而来，所有创意工作都是延续着前人的足迹，没有完全原创的东西。 这样当艺术家明白创作是承先启后，他们又应该注意什么呢？克隆提醒我们，一是要学会去无存清，二是持续吸收良好的养分。他是这样写的，艺术家是收藏家，但不是囤积狂。提醒你，这两者是不一样的。囤积狂照单全收，但艺术家精挑细选。艺术家只会收集真正喜爱的东西，因为艺术家都明白，进来是垃圾，出去也是垃圾。 一分钟阅读推介书籍《点子都是偷来的》，作者奥斯丁·克隆，由远流出版事业股份有限公司出版。 由而家至深夜12点，香港电台第一台。 知识领域，网络文化通识。Free as the wind， 广东广西。 好啦，11点新闻之后又翻翻嚟，我哋最后一节嘅星期四晚广东广西，咁啊，同阿吴桂生医生阿 Sam 咧继续讲今晚嘅失语症是什么。咁头先我哋讲咗，其实基本上讲咗失语症是什么啦。 系， 跟住阿 Sam 你想讲乜嘢咧？ 喂，其实顺理成章，我哋就谂下啦，点样医咧？有冇办法预防咧？我哋头先提到，原来同脑退化好有关系嘅。咁其实失语症，我哋有冇办法预防咧？咁样？ 醫的機會是很微的，是不是？ 如果嗱啱啦，呢个问题正正系如果佢系一啲急性嘅，我哋头先提到，譬如佢系因为交通意外撞伤个头，整亲个脑，又或者一啲急性嘅脑炎，又或者中风，咁其实相对嚟讲咧，佢哋如果能够咁快知道个原因咧，亦都你譬如你揾到个原因咧，你去治疗佢系相对系容易一啲嘅，即系譬如你撞亲中风是出血的中风，举例你又或者是交通意外撞亲里面出血，咁影响了开始讲嘢出问题啦，咁开始失语啦。咁如果你能够即刻去处理个原因，处理咗个出血的位置，将嗰啲血块啊压住神经细胞的血块，压住啲 清理咗佢， 清理咗佢，咁佢康复嘅机会好大嘅。 嗯， 咁但系调翻转啦。 长期嗰啲就一路唔知道嘅， 一路慢慢 一路积聚， 因为我哋而家嘅研究发现咧，啲脑细胞嗰种死亡咧，佢唔系忽然间死嘅，即系唔系话哦死咗停咁就系死，而系死个过程系好慢嘅，而开始咧有啲萎缩啊，因为脑神经细胞咧。佢系有好多嘅竹蘇咁去同其他細胞做一啲網絡噶嘛，找即系同其他細胞溝通。我哋個大腦好複雜咁去做一個網絡出嚟。佢就係開始呢啲咁嘅竹蘇咧，開始退化收縮。咁亦都間接解釋，直接或者間接咁解釋咗咧，因為佢同其他細胞嘅聯繫開始少咗，開始失去啦。嗰啲記性咧就開始失去啦。咁或者一啲分析能力啊開始喪失啦，咁樣。咁嗰啲細胞咁样慢慢死嘅过程咧，佢系一路一路咁样开始，个能力越嚟越差，越嚟越差。咁但系隔篱左右嗰啲細胞咧就喺度帮手，喺度帮手大家即系因为佢哋一个网络啦，咁你又顶住我嘅功能啊，咁样啦，大家都系互相照应。 顶到咁上下，大家都攰啦。 你真系顶唔住啦，咪着骆驼背上的最后一根羽毛啊！即系你真系最后佢真系顶唔住，咁就嘣，咁就真系可能有一啲嘅。连结咧就消失咗啦，咁呢啲咁慢性嘅嘢咧，反而系我哋真系冇办法系医唔到啊！反正你好难。咁而家现代有啲嘅方法嘅，咁当然即系譬如有啲帮助嘅方法啦，唔好讲系照治疗啦，协助嘅，譬如脑磁激啦，用一啲好强嘅磁力去刺激佢附近嘅细胞。佢死咗嗰啲，你都冇办法刺激佢复阳噶啦。 刺激嗰啲即系仲系生存紧嘅，等佢更加强啲， 等 佢 可以帮手 啲啫。系， 因为神经 系统要醒佢帮手啦。 神经系统系好得意嘅，有一个叫做可塑性神经可塑性，即系等于中风嘅朋友咁，即系中风佢譬如手脚唔喐得嘅朋友啦，咁佢有机会咧，慢慢透过训练啊，透过治疗咧，咁佢附近嘅细胞咧就帮手嘅，咁咧就可以恢复翻一啲嘅动作啊，咁样，咁认知功能亦都系嘅，咁即系大脑里边所有功能都系咁嘅，咁你可以用一啲脑刺激嘅方法刺激周围嘅细胞，叫醒佢，喂，拍档，唔该帮下手咁啊，咁即系帮手做翻少少呢个功能，咁某程度系恢复翻啲啲啦，咁样，咁另外一啲即系高压氧啦，咁高压氧一路都即系而家越嚟越多嘅研究证实咧，即系因为如果你高压氧嘅时候，你俾多啲氧气个脑啦。咁佢个细胞咧，系如果未死得晒咧，有机会康复翻嘅。咁如果死咗咁嘅，都系叫醒隔篱嗰啲啊，大家活跃啲啦，唔该咁啊，帮下手咁样。咁利用呢一个咁嘅方向去帮手咯，即系一啲好即系好有把握嘅治疗方法咧，就暂时我哋都未有噶啦。 嗯， 好。 咁呢个就讲治疗防备嘅。防备反而就要可以想多好多嘅，咁喺 头先我哋讲过就即系减少食糖啦， 系啊系啊，喺美国喺 New York City New York City 就 Cornell University 就有一个教授，我记得叫 Dr. Norman 系啊，咁佢喺脑神经做手术嘅外科医生嚟嘅，咁佢做咗好多关于呢啲。佢特别做咗好多失语症嘅研究嘅，佢呢个咁佢嘅结论咧，其实好就系我哋头先所讲，其实冇嘢嘅，你系保障大脑健康，就正正就系预防失语症、预防中风嘅唯一方案，亦都最好嘅方案咁样。咁不过咧喺佢哋 特別在美國咧，就做好多呢啲咁嘅比較尖端嘅研究咧，發現咗有一樣，其中有一樣嘅 supplement 咧，對大腦健康係特別有意思嘅，就係、是、紅酒素 resveratrol。 嗯， 学术嘅名咧叫做白藜芦醇咁样吓，有冇听过？ 冇、 哦，系咁其实咧，佢就系最初发现咧，就系一啲菩提子嘅皮嗰度， 嗯 ，grape 嘅嗰个皮，咁、咧发觉佢，咦，点解佢有一啲呢啲菩提子喺日光咁样晒嘅情况之下咧，佢仲可以顶到咁强嘅，又紫外光啦，又阳光啦，又热， 冇裂 嘅，咁佢仲可以掂嘅，咁掂嘅，究竟系啲乜嘢可以令到佢可以咁坚强嘅咧？咁啲科学家就睇到，慢慢分析咗佢里边其中有一个元素就叫做 resveratrol， 英文就白藜芦醇。咁有啲人俗称佢叫红酒素，点解咧？因为嗰啲菩提子就多数攞嚟做红酒嘅嘛， 吓， 咁、就发现因为有呢个成分喺度。而呢个成分呢，佢係好特别嘅，係一个可以抗氧化啦，佢亦都可以呢，深即係啲研究亦都证明咗呢，佢係可以帮助啲脑细胞嘅你可以话係减少佢哋慢慢死亡嘅现象啦，速度啦咁样。咁呢一样嘢呢，就係、是、我哋到今天呢即係叫做比较喺科学上面呢比较实在去證明咗佢係可以幫到我哋啲大腦細胞去，你可以話係某程度係預防啦，亦都某程度咧，即係如果佢開始死緊嘅時候咧，有一個有學術上有一個 time 有一個名字叫做 apoptosis， apoptosis 應該係 apoptosis 咁 apoptosis 咁就係形容一我哋講一啲細胞咧，佢開始佢個功能開始謝啦。咁咧，其實有個自然機制嘅，我哋身體發覺咧，呢個細胞咧，喂，佢唔好掂咯。咁咧就佢嗰個基因裏邊嗰啲密碼咧，就開始有個 program。我哋基因就好似個程式咁啦，佢有個 program 咧就開始噶啦，就會好似start 咁啊，哈哈，即系 on 啊，我哋叫開咗個掣，開掣啦，開咗個基因啦。嗰、個基因做咩咧？就開始俾嗰個細胞咧經歷呢個過程，等佢慢慢死嘅。咁慢慢死咧，佢就会唔会令佢咧一次过散开晒咧？就因为如果呢个细胞一散开咧，就好似我哋会引起好多发炎嘅嘢嘅，因为啲废料喺晒出嚟嘅时候，个身体就当佢系其他外来物，就要清理佢啊，好多发炎，佢就避免呢样嘢。咁佢就将个细胞咧开始 ，OK， 我哋开掣，个掣咧叫做死亡之掣，咁就开咗佢。咁、那个细胞咧开始啲功能就慢慢跌啦，所有嘢咧都慢慢开始直安静落嚟啦。然之后咧个细胞咧剩翻最后咧可能就冇乜嘢，然之后就我哋嘅其他清理系统咧清理咗佢咁样。咁、而头先提到嗰个红酒素白藜芦醇咧，正正就有一个佢有嗰个能力咧，就系减少佢呢样现象嘅，当即暂停佢或者减少佢呢样现象嘅。咁科学家再睇落去嘅时候咧，就发喂，咦系点解？其实佢应该死噶啦，个细胞咁你都系要俾佢死噶，点解会你有呢一样嘢又可以令佢唔好死住咧？咁样，咁原来咧佢系学红酒素或者白藜芦醇啦，我哋用翻白藜芦醇呢个字啦吓，咁就佢原来咧系会协助激活咗我哋细胞喺里边有一个基因，嗰、那个基因咧叫做 SIR 嘅基因。咁而嗰个基因咧，好原始嘅嗰个基因咧，即系我哋喺如果我哋读基因研究嘅时候咧，就发觉呢个好原始嘅基因嚟嘅，喺啲最基本嘅细胞或者即系甚至乎去嗰啲毛菌啊 ，yeast 系咩酵母菌里边咧，都已经有噶啦。呢个基因，咁呢个基因系，如果你能够令佢活化、激活咗呢个基因咧，呢个基因就正正就系去做呢样嘢啦。就去修补一啲基啲 DNA， 因 为 佢系一个好基本嘅。嘅一個基因， 係啊，喺即係已經你諗下，好原始嘅細胞已經有啦，係好一啲好簡單。 幾多億年之前已經存在嘅， 係啊，啲科學家講緊係即係佢哋即係有一個學説就咁講嘅，就係、是、話其實最原始嘅細胞喺個嚟到呢喺個世界裏邊咧就形成咗啦。咁形成咗嘅時候咧，就喺個水裏邊咧日日曬雨淋。咁咧點佢點解仲可以生存咧？就係、是、其實係因為佢裏邊已經開始有啲基因咧，就教佢即係指示佢哋咧點樣去抗拒呢啲嘢啦。其中一樣嘢就呢隻基因咧，就係、是、有一個修復嘅功能嘅。 嗯， 你有啲咩 譬如啲酵母菌，一个细菌喺个水里边，系咁日晒雨淋，哇！又天气又干燥，一阵又冻啊！咁喺个几百万年前，我哋嘅地球，咁然之后受尽咁多嘅创伤，点解佢仲有一啲咁嘅细胞可以生存？细菌吓可以生存得到咧？就原来佢里边咧已经开始有一个咁嘅基因嘅密码咧，就帮佢做。喂，我要点样去修理佢？入边有啲咩损害嘅时候咧，我要负责修理。咁入面呢有啲乜嘢呢，我又可以喂叫佢停一停，唔好做住，咁然之后避免咗受到伤害咁样。咁咁原始嘅一个基因呢，正正呢就係、是、喺我哋人里面一样存在嘅。咁喺哈佛医学院呢有一位叫圣凯尔嘅教授呢，佢就做咗好多呢类研究嘅。咁就发觉呢一个基因呢，如果我哋能够激活到呢个基因呢，其实好多嘅老化个过程系都可以 apply 落去， 慢到落嚟。佢嘅研究其实佢嘅研究就更加先进，即系更加行远啲嘅。佢更加系尝试去逆转一啲嘅老化嘅咁样。咁但系至于头先我哋提到，我哋翻嚟，我哋讲嗰个越讲越远啦。我哋话失语症啦。咁如果我哋想预防嗰个脑咁样去退化咧，其中一样好有，即系如果我哋用supplement吓，即系用补充剂，其中一样好。研究可以值得尝试好有效嘅咧，就系、是、呢个啦 ，resveratrol 白藜芦醇啦。 白藜芦醇， 白藜芦醇吓， 白藜芦醇， 白藜芦醇 系醇啦，白藜芦醇吓。 咁 即系英文点样串话 ？resveratrol，resveratrol，R E S V E R A T R O L，resveratrol，resveratrol。 嗯 ，OK。 咁呢个系一个佢哋即系研究真系证实， 即系有只药可以，即系有个 supplement 可以买嘅呢个净系。 哦，呢个有噶啦，呢个其实都呢个都好普及嘅啫，呢个唔系一啲好特别嘅嘢咯。咁咁讲开，我哋亦都可以谂下啦。即系其实我哋一路或者我嘅工作咧，好敏感呢样嘢，就系成日我哋都会接触到好多，唔系净系话失语症啦，有好多中风嚟揾我嘅朋友啊，又或者脑退化揾我嘅朋友啦，吓咁。我哋经常都会问一个问题，就是究竟我哋有冇办法逆转到嗰个 aging 咧？咁 resveratrol 就系其中一个我好，即系我都好有兴趣，我读咗好多呢方面嘅嘢，咁亦都系即系深入去睇咗好多佢哋嘅研究，好多文章就系呢样嘢，亦都系因为佢有一个我哋叫做 anti-aging， 即系逆转老化嗰个能力咯。咁喺哈佛医学院甚至乎做过一啲研究嘅，咁佢就直头将一只老鼠。两只孖生嘅老鼠同卵嘅，即系佢哋嘅基因咧基本上都系一致嘅，即系一模一样嘅。咁就做咗好多呢一对一对嘅老鼠啦吓，摆咗喺度。咁就每一对里边咧都系其中一只抽咗出嚟咧，就俾一啲包括头先我讲嘅 resveratrol 嘅白藜芦醇嘅嘢佢食啦。咁另外一只就冇俾嘅。咁佢哋就唔係淨係俾呢一樣嘅，佢仲有其他嘅嘢加落去嘅。咁所有呢啲研究都佢哋仲要喺度做啦，但係初步出嚟嘅結果就真係幾令人興奮㗎吓，就係呢呢啲老鼠，譬如一般呢啲老鼠嘅寿命呢就係30个月至3年到，即係2年半至三年到㗎啫。咁佢呢就喺大約20个月嘅时候呢就俾佢食呢啲。就开始在食物里面加入去这些补充剂。那而那只是比有补充剂加入去 的老鼠呢，它除了 resveratrol 还有其中加了两样东西进去的。那那两样东西的研究呢反而就未曾是太成熟。那就其中有一样叫 NMN， 那都出面坊间都很多人提的，但是其实个研究呢还未是很成熟的。那它加了这些东西进去之后呢，嗰只受有呢啲 supplement 嘅老鼠咧，系可以跑得好快嘅。佢啲模式咧，各方面嘅高 肌群咧， 后生翻晒嘅。喺我哋而家网上有呢啲，已经有佢呢啲纪录片嘅啦，即系有呢个实验嘅纪录片喺度嘅。你会睇到两只老鼠喺嗰个 check 苗啊，喺嗰个跑步机上面咧，有一只咧好生猛嘅，系咁跑系咁跑；另外一只咧已经成日都追唔到嘅。而嗰只跑得好快嗰只咧，你会发觉嗰啲模式啊，成个状态咧系完全唔同嘅。你一望落去就呢一只咧就系 young 嘅，你会觉得呢只系后生嘅，呢只系老嘅。但系其实咧， 孖生嘅， 佢哋系孖生，年纪一模一样。 最后佢哋个生命嗰、那个嗰、那个 last 嘅時間咧， 係長咗嘅，長咗 即係有幾即係幾多 percentage 咧？ 佢而家我睇到佢有一部分嘅研究結果出嚟，其實佢哋做咗十幾年嘅呢類嘅研究啦、有一部分嘅研究出咗嚟咧，係個壽命延長咗廿幾個 percent 嘅。 哦， 係啊， 哇，好好聽啊！我哋繼續講多啲呢啲話題啊，阿 Sam， 我諗收音機旁邊嘅聽眾都好想知道多啲呢方面嘅 anti-aging 嘅資料啦，係啦，係啦，抗老的資料。好，我們今晚的時間差不多了，多謝吳桂新醫生，我們希望在這個話題上面我們再、增加一些料給大家知道下就明晚星期五晚就胡世傑、周子欣、陳澤銘和大家一起分享認識國家安全，最後一隻歌都是我其中一隻我最喜歡的歌啊，還有基哥啊，十二點之後回來不要走啊，你們有基哥有好歌，最後這隻歌呢就是我自己很喜歡的一隻歌，陳星风筝。 以上节目内容纯属嘉宾个人意见，与本台立场无关。 知道你是